详询当地经销商。 Skoda。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我是幻秋，我诵读的篇目是泰戈尔的家庭。我独自在横跨过田地的路上走着，夕阳像一个守财奴似的正藏起它的最后的金子，白昼更加深沉地投入黑暗之中。那已经收割了的孤寂的田地默默地躺在那里，天空里突然升起了一个男孩子的尖锐的歌声，他穿过看不见的黑暗，留下他的歌声的折痕，跨过黄昏的静谧。他的乡村的家坐落在荒凉的边上，在甘蔗田的后面，躲藏在香蕉树、瘦长的槟榔树、椰子树和深绿色的甲壳果树的阴影里。我在星光下独自走着的路上停留了一会儿，我看见黑沉沉的大地展开在我的面前，用他的手臂拥抱着无量数的家庭。在那些家庭里有着摇篮和床铺，母亲的心和夜晚的灯，还有年轻轻的生命。他们满心欢乐，却浑然不知这样的欢乐对于世界的价值。 诵读小站回家路上读本书系列诵读征集正在进行当中，如果您想加入我们，请关注诵读小站微信公众号。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肾寒，力不从心， 腰酸腿痛，气血两亏。 同仁堂参茸丸，参茸相伴，福寿相依。 今年开门红，人保送你见面礼，3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成功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晚上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呢，城市路网的交通指数为 7.2， 处于中度拥堵的级别。环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主要有南二环蔡胡营桥到右安门桥由西向东方向，还有东二环东直门桥到建国门桥由北向南方向，西五环八角桥到衙门口桥由北向南方向。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出行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打开文化之门，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周一到周日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 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本节目奖品由中国木偶剧院提供的儿童剧演出票，中国木偶剧院好戏连连看，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熊猫和小鼹鼠，小铃铛与匹诺曹，大闹天宫等经典剧目等你来，咨询电话6424-7084。 北京时间19:06，你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主持人米夏。2018年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打开文化之门都会在北京文艺广播与您准时相约。今天的节目我们要打开书画艺术之门。过去有一句老话叫世无书画家必贫，意思就是说家里头再穷，这屋子里头也得挂一幅画。前不久一场以犬为主题的画展在北京琉璃厂红宝堂开幕了。今天我们就要和大家聊聊这次画展，聊聊中国的书画艺术。现在介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小强，欢迎小强。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强。 还有一位呢，是我们这次画展的策展人，著名的书法家程茂泉，纯一先生，欢迎纯一老师。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一会儿要介绍一下为什么是程茂泉还是纯一先生啊。程茂泉是您的本名，纯一也是您的名字啊，一会儿要给大家介绍介绍。 好的。 在介绍之前呢，节目的上半时段下半时段我们还是有奖问答的环节，答对的听众呢就有机会获得中国木偶剧院提供的门票各2张。那上半时段我们的互动问题是这样的，我们知道2018年农历啊，就是明年的那个农历的年是狗年，就是戊戌年。那我们问的是，因为我们今天聊的是书画，下面的哪个书画名人他是戊戌年生人的？ A 就是我们今天的男主啊，程茂泉先生， 陈毅老师。 对，第二个是徐悲鸿，第三个是李苦禅啊，这三位哪一位是戊戌年生人的？大家可以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互动，也可以交流我们的话题。那先让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小强讲个段子啊。大家肯定看过纯一老师提的字啊，一些非常有名的牌匾上。 对对对，今天我们来的路上 啊还是看到很多，比如在这个前门前三门大街上，大家可以看到老舍茶馆边上有一家著名的餐馆，也是北京的老字号，叫致美楼，是吧？纯一老师，这应该是您提的，当时。 对，是我提的。 醇厚的醇，1123456的那个一啊。 其实这个呢是比较早的，那还有比这更早的，比如像那个一些特别大知名的老字号啊，什么这个清华池， 对吧？ 还有最早什么泰丰楼。还有什么那个铂金第一家，还有什么老虎记，在琉璃厂那个老虎记非常有名的。 就大家光看见纯一这名了，不知道的以为纯一先生还不得耄耋之年啊。 那肯定的，因为 啊，那肯定的，今天来了还真不是耄耋之年。 纯一老师他主要提这些字的时候呢，大概都是在80年代的时候，应该是大概得有您说啊， 有30多年吧，有的是30多年，提的比较早，因为我17、18岁就提过匾，比较早。再一个就跟着老先生一块儿活动，书法活动参加比较多，当时像启功先生、萧劳先生，然后是康英先生等等老前辈吧，那一块儿。 因为是这样，就是一般的书法家一说成名，可能至少都得四五十岁以上了。就我见到好多大家知道，哎呀，这个书法家一看就都是四五十岁。如果说现在，如果您要这么推算一下， 按这个思路去推算的话， 三十年前如果是按四五十岁来算，那肯定淳英先生就得八九十岁了。 淳英先生今天就得颤颤巍巍的来，这可不是健步如飞啊。那其实说到这次画展，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小强也来到了画展的现场，我们来听一听现场的情况。 现在是2018年1月13号上午的10点半，我现在呢是在这个北京琉璃厂西口的红宝堂门前。今天真是盛友如云，并且这个嘉宾众多。王建成先生戊戌瑞全画展暨红宝堂20年迎新春画展马上就要开始了。 在新春佳节之际，我们迎来了著名画家王建成先生画全展暨每年一度的红宝堂书画名家迎新春展。在这里请允许我代表现场的各位嘉宾对这次画展的圆满举行。 在这个现场呢，我们也看到了著名国画大师李苦禅先生的公子，著名画家清华大学教授李嫣老师。我们也请李嫣老师跟我们讲一讲李苦禅先生的关门弟子王建成先生这次瑞犬画展的一些情况。 这个王建成17岁的时候啊，有老朋友介绍，拜我父亲苦禅老人为师。但那时候我父亲岁数已经很大了，可以说他是关门弟子。那么呢，在这过程中间，我父亲就让我多多的把徐悲鸿教育体制下面所教的这些传授给他。比如说你画动物，你首先你要了解动物的解剖结构，要能画出徐悲鸿院长当年所画马所要求的质感、量感、空间感这三感，同时要画的呢像传统画论要求的气韵生动，不要画那么呆板。所以你看现在他画着犬好多姿势，你看那么多幅，你看有重复的吗？ 对。 所以我觉得现在我经常讲的就是说，自己的画啊，学了老师之后，不要重复老师，也不要重复别的有名的人，尤其不要自己重复自己，别翻来覆去老那么几张脸几个姿势，是吧？你看，这个建成啊，实际上前年啊搞一个展览啊，也是对他自己成绩的一个检阅，一个考核。 那在画展的现场呢，我们也看到了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也是上过我们很多次节目的季星元老师。请季老师给我们讲一讲王建成先生这个瑞犬画画的到底是怎么样。 很生动，像各种姿势都有，他很注意他那眼睛的表现，那个眼睛的水汪汪的亮亮晶晶，那个眼珠啊就表现得特别生动，所以这是很重要的。这个动物啊，它就是一个是动作啊，他的动作，再一个是他的眼神。今年狗年嘛，他这个确实搞得还挺不错的。 淳英先生和这个王建成先生其实是发小，交情已经很深很深了。我们也请淳英先生讲一讲这次画展的一些情况。 瑞犬迎春，他也有50-60幅，都是以犬为题材的，非常好，各种姿势啊非常丰富，包括配的景儿，有远景的，有近景的哈。你看这张画一个红叶，红叶前面一个白狗，用这树呢把这个白的狗子的体现得特别的清楚，而且呢从眼神看来非常的精神。 这是画展当天的现场的情况啊。刚才看了小强拿回来的照片，确实觉得明年是狗年啊，看这个狗的动物的时候，尤其他画展现的那个狗的那个眼神啊，真的是水汪汪的，觉得他就在看着你啊。为什么会策划这样一个画展？ 您来说啊。 因为那个今年我就红宝堂已经20年了，他每年的到迎春的时候都会办一个迎春展。在迎春展同时呢，比如有比较好画的动物啊，或者有那个有画家比较钟爱的一些动物，而且画的非常出色的，就请这位画家呢画这个就当年的题材。比如今年是犬年，也就是狗年呢，我们就请了王建成先生画这个犬。 比如说去年今年的时候是李坚先生画的鸡， 李燕先生的鸡，还有炒股先生那两位， 前年猴也是李燕先生的猴。 对，前年的猴年就是李燕先生的猴。 嗯， 在虎年的时候，又是王建成在红宝堂办的虎年，就是每年红宝堂迎春展的时候，就在春节来临之际的前面呢，我们都举办这个画展，已经坚持了21年，今天是21年。 嗯， 所以那个也给北京的市民带来一个。就是文化的一个这个展示中国书画艺术的这个地方，让百姓们在春节之前呢看看这个狗年的展览，这是非常有意义。而且建成先生这狗呢画的非常的丰富，一个姿势姿态，还有那个他的狗的品种，而且是表现的淋漓尽致，特别是眼神，有的表现得特别好，就是那个狗你看着它，你在哪边走那狗就跟着 那眼神 跟着你走，就是表现的这个犬的这个淋漓尽致吧， 嗯， 这个非常的好。而且他创作了50-60幅作品，而且基本用大半年的时间，所以特别感谢王建成先生在红宝堂展示这些他创作的新的作品。 嗯， 同时呢，因为红宝堂每年有近100人的各大家给红宝堂这个犬年来临之际的创作的都是小幅的作品，因为红宝堂的经营办店思想叫真小精廉独特新奇，所以他作品不大，都是三才的统一的。比如像吴业石先生啊，史国良先生啊，那个王同仁啊，先生，那个邢振灵先生等等吧，什么那个孙小斌啊等等吧，很多的画家都是创造这个这么大幅作品。但是作品呢不大，但是作品精非常重要。 嗯， 所以画不在大在精，尤其现在适合于现在的家庭。 哦， 因为现在家庭呢不是屋子很高，所以这样比较适合现在家庭。 嗯，您刚才说了啊，就逢到比如说明年是狗年，遇到比较好画的动物的时候，我们就邀请一些知名的作家来。那比如说在中国画当中，什么样的动物好画，什么样的动物相对要难画呢？ 因为那个你比如说像那个龙啊，就是稍微的也还行。 嗯， 特别是咱们那个小龙，也就是蛇， 嗯， 比较难画，因为它就是比较细，比较那个，就表现起来了比较就是不太那个反应的那么好， 单调一点， 对，比较单调，而且不容易，就是画家基本专业画那个不多。当然， 我以画蛇闻名，没有， 对，没有，一般啊，就 因为我觉得可能这蛇很难观察，因为毕竟谁也说家里边养条蛇。 我觉得是他样态的问题，就长相，这个颜值他不太好画的，萌萌哒。 像那个那个画那个虎的， 嗯， 啊，画牛的，这画马的，这都有。你看徐悲鸿先生刚说， 嗯， 那都是哈，啊，非常那什么，我觉得就是有的动物它不是特别好表现，就是 对，和动物的天性也有关系。 对， 其实像这次王建成先生他画这个犬哈，他家里边就养了好几个品种的好几只狗，所以说他就能画 天天都 观察生活 啊。 他说。对，为这个好像做了很多写生， 对， 我也采访了他了。 王建成先生原来其实是画虎很有名，是吧？ 对，他画虎也有名，他画小动物的题材的东西比较多，像猴啊，虎啊，包括鼠，他都画。但是他是也画花卉 啊， 而且比较丰富，他也画山水。 嗯， 你要雪景山水，你看这次的犬里边也瑞犬迎春这样的，这个里边有小的狗呢，但是里边的景子特别大。 还有是两个狗并肩 对对 走远，然后一背影是吧？ 对对对，就是那个，啊，那您看了那个。 还有柿子啊， 对， 还有 狮子，还有牡丹，就是说配的景非常丰富，因为有就是 也特别的 对 理想。 刚才我说了，就是说你比如说以这个一个白的犬，那你要表现出了边上勾一点线，主要是让别的用的花卉啊去给挤出来这个狗的 身体啊，这个才表现得特别清楚。 对， 就得用那个花卉的填满那个这个画面，然后才能显出这个狗的那个身上的羽这个毛是不非常白吧？这个， 嗯， 它就是挺。反正这次是非常丰富的，我觉得这个。 嗯，其实王建成先生自己啊，对这次整个的创作也有心得。我们来听小强采访的一段录音。 我们知道，这个中国的生肖文化呢，说起来呢，应该由我们国家的东汉时期就已经开始陆续的形成了。我作为一个动物画家呢，多年来啊，也是一直致力于研究动物，特别是小动物，我画得多。这次呢，为了迎接这个戊戌年呢，狗年呢，程总说呢，专门画狗的画家少，说您还真得下点功夫。本来呢，我确实是以动物画为主，但是不是以画狗为主。说起来呢，从鸡年的生肖展之后，程总就跟我约了这场展览了。那么呢，我过了五月份以后，我把手头的事儿都忙完了，全部放下，就为了他这个狗展做准备。这个狗展呢，这次呢和大家见面的狗展呢，大概有50幅。你别看这50幅这个狗的作品呢，我可是下了很大的功夫，因为花了将近半年的时间，我做了大量的写生的工作。作为一个狗展的话呢，你就不能画一个品种。画一个形象的狗，一个展览完了，等到大家看完这个展览一出来一看，看了一张画一样。这样呢，我就想呢，为了丰富他这个展览呢，我就给他大量的对这个各个品种的狗啊，写生。其中呢，包括呢大型的狗、中型的狗、小型的狗，我都画了。那么这次展览呢，是由于红宝堂这个场地所限呢，以小型的宠物狗为主。那么我从小呢家里就养小狗，到我现如今都60岁了，这个家里头呢也不知道养过几个品种的狗了，所以说呢和这个狗结了不解之缘了。所以在刻画狗来讲，尤其是刻画狗的精神面貌这一块，我自我感觉好像下的功夫更大，啊，中国画画动物、画人、画动物都讲究传神，所以说呢，这次呢，这些个小狗呢，和大家见见面呢，我也是想听听同行业内人士对我的作品的批评，同时呢，也在新春到来之际，戊戌年到来之前，给大家呢奉献了。我这半年来的成果，让大家呢给大家也带的喜气，同时呢也希望这些小家伙在新春到来之际给大家，祝福，拜拜年。 这是王建成先生在谈自己的创作经历啊，其中用了一个词儿，我很注重表现这些狗的精神面貌，哈哈，就是它的神韵啊。其实我们看画的时候也会感觉这个小狗是活的啊，就有的眼神真的是楚楚可怜，有的萌萌哒，有的就要严肃威风一些啊。 对，这狗特可爱，这好多看着。 嗯， 确实是。 其实我觉得画家在创作作品的时候，我们说写生可能也需要近距离的和你所画的对象进行接触和观察啊，就像王建成先生这样。 对，是的。我曾经那个见到王建成，跟他采访的时候，他跟我讲了一个故事，我觉得也特别有意思。 嗯， 他画虎有名嘛，他当年最早的时候去动物园写生，他曾经就是那虎啊，就是什么样都有，然后他在动物园里边那个虎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然后他有时候画就为了看到那个虎离特别近，正好就赶上有那么一次，那狗啊突然一扭身，对，虎突然一扭身，怎么着呢？就是这个狗有点不太 这个虎， 然后就有点这个不太讲究卫生，随地大小便，然后喷了他一身，然后他正好回去之后去 见这个李苦禅先生的时候，苦禅老师就说：“哎，你身上什么味儿啊？”他说：“那算了，我赶紧先回家洗洗吧。” 这味儿您绝没闻过啊！就是写生过程中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小桥段啊。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其实也给大家出了一道互动的题目，说以下哪位画家是戊戌年生人？其实历史上大家最熟悉的是戊戌变法，他在1898年。那上一个戊戌年是在1958年。那我们此时此刻明年啊，再过一个月两个月的时间就是2018年，也是戊戌年了。哪一位画家是戊戌年生人呢？那就首先是淳一先生，这是备选项啊，然后是徐悲鸿，然后是国画大师李苦禅先生，一共三个选项。现在目前看啊，都答淳一先生。出题都是这个思路吗？亲们，你们再好好想一想啊。其实我们通过下面这段录音，大家就可以知道答案了。这个时候发上来还是管用的，我们要遴选出一位幸运听众，送他精美的礼品。听听这段录音。 每年春节啊，红宝堂这都举办一次迎春画展。那么马上呢，我们的戊戌年就到了。按照天干地支嘛，戊戌年嘛，就是犬年，按照传统文化应该说是犬年，最好不要说狗年，因为在中国文化里面，狗是泛指一切小动物，而这个犬呢，从甲骨文那时候开始，天干地支用的那犬都是犬的侧面象形，戊戌年呢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这样一个年，我们立刻就会想到历史书上的戊戌变法，是吧？戊戌变法虽然惨烈的失败了，但是呢，它是我们这个时代啊、走向新时代的一个序曲。在这个时代呢，出现了一些了不起的人物。我们这一年我们需要纪念的，比如说有谁呢？首先，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是戊戌年生人，啊，我们的开国元帅彭德怀元帅是戊戌年生人，我们的了不起的革命烈士瞿秋白是戊戌年生人，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的作词者田汉同志是戊戌年生人，那么当然在文化艺术界，我父亲李苦禅老人和他的好朋友老舍先生也是戊戌年生人，就是这一个时代他产生了这样一些有影响的人物，反来说这样有影响的人物又影响了这样一个时代，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习主席强调文化自信，就需要了解我们的文化历史。 哎呀，原来是 C 大家答对了吗？ C 有答对的， Y 答对了，糊涂也答对了，这是改了选项。康夫也说我选 C 是正确答案啊。 那个淳一老师，您是哪年生人？ 我是1957年，属鸡的。 啊， 属鸡的。 然后那个我知道徐悲鸿先生他其实是属羊的。 哦，其实刚才李岩老师也说了，一般不说狗年，如果文雅的表示，比如说你问一个长辈说您是属狗的吧，就感觉还不太合适，是吧？ 对，犬嘛，瑞犬迎春。 他没说瑞狗是吧？所以咱以后也雅一点，附庸风雅总比附庸恶俗强，咱说这个瑞犬迎春啊。 对， 那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打开文化之门，打开中国书画艺术之门，下半时段我们再见。 泪水一滴应该结局，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方能成就良心企业。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要省事儿，要省钱，家装就要全包圆，性价比特别赞，装修再不留遗憾。400-606-8866。 邮储国际速汇专家升级了，除了西联、银星和瑞亚，速汇金也能收汇了。8位、9位、10位、11位汇款密码，专家任性收，详询95580，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你赞墙固，墙墙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法，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想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潮。 美潮 Miracle， 循着声音的方向，你会听见万物勃发的壮丽，听见花影缤纷的风景，听见动人心魄的情感，听见穿越古今的永恒。 1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致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听见美，听见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融媒体报道，大道之行，带您走进十九大代表的工作场景，与代表共话十九大精神，与市民携手奔向新时代。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有一顶和小二，斗志必报九霄拳，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棒儿边，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祝贺《打开文化之门》节目开播！我是北京画院画家季清远。文化是什么呢？我理解，就是用毛笔在宣纸上画出我们心中的感受。体会到笔墨的气韵与内涵，在一海遨游中创造出中国文化无穷无尽的美感。希望打开文化之门，可以带我们走进文化的大门。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打开文化之门，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周一到周日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本节目奖品由中国木偶剧院提供的儿童剧演出票，中国木偶剧院好戏连连看，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熊猫和小鼹鼠，小铃铛与匹诺曹，大闹天宫等经典剧目等你来，咨询电话6424-7084。 北京时间19点32分，您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的节目我们要打开中国传统书画艺术的大门，给大家介绍一下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小强。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强。 还有一位啊，就是著名的书法家程茂全，纯一先生，欢迎纯一老师。 听众朋友们，我是纯一，你们好。 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依然给大家准备了一道题目啊，在中国的传统书画中有一种画作叫墨骨画，这个墨就是没有的没，它是多音字啊，就是简单的理解没骨画，墨骨画。想问问大家，这个墨骨画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A 只画面不用黑色， B 专门只画山水画， C不用墨线勾勒它的轮廓。大家可以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分享题目，回答题目，答对的听众有可能获得中国木偶剧院的门票各2张。 节目的上半时段说到了淳一先生啊，十八九岁就开始出来题字了，启功老师，其实您应该叫师哥哈，辈分特别特别的大啊。我们觉得这个淳一先生绝对应该是少年得志的人，应该是顺风顺水的，但其实不是啊。淳一老师做过的职业有饭馆服务员，还当过装卸工，还开过冲床，卖过白菜。我们就想，这样的人生经历后来就怎么成了这么知名的书法家了呢？下半时段我们要聊聊您的故事啊，讲讲您的童年。有很多作家说，其实我一直在写我自己，他说终其一生我走不出我的童年。我不知道一个书法家是不是这样，童年对您的影响有多大，聊聊您的小时候。 好，我小的时候呢，因为我父亲呢是位画家，是画墨骨画的画家，当时呢我很小，我父亲画画我就在旁边，也就四五岁就拿着笔跟着学，就是点点花蕊的就自己。后来我父亲看我挺用功的，就说的教我几笔，那么慢慢的就是特别有兴趣。因为这个我们家我有六个哥哥啊，因为我们家一奶同胞生了九个男孩，也挺有特色的。没有女孩。然后呢成人的呢有根七个。 所以我们像好多就朋友管那个叫七哥。 七哥。 哦、 叫七哥、 就是成人的七个人啊。 嗯。 从小呢我们家根七个呢也不是都喜欢画画，只有三成，就是北京现在有个三个姓程的画画，一个程茂仁、程茂玉、程茂全、我笔名淳一，就是我们三个人。哎，我从小就练字练画呢，后来那个到年龄大一点呢，就是也不是年龄，就是十来岁的时候呢，我老师就我父亲呢就让我拜老师了。 嗯， 当时我启蒙老师是黄高翰先生，那时候还上小学吧，那个几年级，然后。等我稍微大一点呢，十来岁，十二三岁的时候，十二岁就基本就拜到中国的书法大家郑颂先先生， 张草大家， 张草大家也是书法教育家。因为那个解放以后，咱们那个成立的北京中国书法研习社，当时就在张伯驹先生家里办公，我老师是秘书长。 嗯， 当时有最小的两个学生，一个是刘炳森先生。大家都知道，还有一个王任先生，当时他们是不到二十岁入了那个北京中国书法研习社，当时就是我老师批的，说这个年轻人那么爱中国的书法艺术，然后特批的，因为他们那个会是不到二十岁不能入那会的。 哦，年龄限制。 哎，我老师给我讲过这个故事。 嗯， 所以 郑老先生是多么高的一个 郑颂先先生。 嗯， 我的老师的学问特别大。我这个淳一呢就是我老师给我起的名字。 嗯， 这个我在几次的节目上说过这个。可能有的听众朋友没听过这个段，但我觉得这段呢是给我这个书法学习的道路上走到今天是至关重要的。他写的一首诗叫四句叫绝句，八句叫律诗， 嗯， 七言律诗、五言律诗，他是超过这个二十多句的都叫古风或者叫古诗体。嗯，他给我写的七言的叫赠小友程茂全。 嗯， 吾有少子曰茂全，聪明好学性所变，丹青笔妙成家学，从我问字说通源，学如牛毛成菱角，躺其绳者善琢磨，要知业在专精，广土真无终不熟，君不见实书五迹，能飞不能过屋，能啄不能穷木，能穴不能隐身，能走不能先人，能游不能渡手，徒字多绝无超意可奈何，又不见归首要杀敌本领文涛哥，择业钻研莫蹉跎，茂全你好学而务多，书此序之孤犹未知之字，曰淳一始无杂也至之，尊朴俊翁云何。尊朴就是问问你父亲我说的对不对。 哦， 这全背下来 了，这就是铭记在心啊。其实我们听众朋友大概听懂一半吧，就是您多才多艺，有很多像这个 杂的这种专长。 当时学了很多， 当时我学的很东西很多。当时我学正骨，就是给人治腰疼腿疼的正骨，因为我的外公叫王建荣，就是我学的正骨。 现在还有这手艺吗？ 现在不太那什么，那因为那点练气功的，我跟他学了一点气功，叫王建如先生，你特别有名的，在北京的正骨专家。 嗯 啊，然后我又你刚才说的，我干了很多工作。嗯、而且我在北京京剧院画过布景。 哦， 当时我在北京院三团画布景，当时有一个历史戏叫司马迁的历史新编历史京剧。当时有三个台柱子，一个赵世普先生，一个是王树芳先生，一个是那个刘你看这么马上没想起来，这个三个人是台柱子。 您差点又干了这个。 我因为那个画布景 啊、 所以我干的工作挺多的，我当过厨师，刚才你说的。 还做过厨师， 而且当过服务员，就是可以说 还涉猎了服务行业， 平生历尽坎坷路。 其实我觉得当服务员这个特别有意思， 就是 因为当服务员，他这个书法的这个才华才被人发现。发现这个人是谁？我觉得大家一说听，可能就 一听这录音就知道了。讲讲这段啊，您的服务员生涯，来听一段。 那在早的时候呢，茂全呢，他呢是在那个致美楼吧，他还不是服务员。最早还当过厨子，可是呢他最主要的是什么呢，他有一手好字儿。他说好字儿，说茂全你这样，咱们这堆菜单啊没人写，就咱们这个餐厅的这人没一个好字儿的，就你这写的最好。所以最早期的致美楼那些菜单都是茂全是毛笔字一个一个写出来的。可这个过程呢就被一个重要的在书画界有着影响的人物叫黄胄，黄胄先生那年上致美楼吃饭，人家说黄胄先生，您看看您点个菜啊，点几个菜啊？一看菜单，黄先生说：“我点不点菜都次要的了，说这字写的可太漂亮了，说这谁写的这是？哦，他说是我们这一服务员，说这个人。”这怎么当服务员呢，这孩子怎么，哎呦，说这可去了他的财了。 去了财了。 真是让人感慨，世间的总会发光，都不见面的服务员通过字儿哈、啊、你说这孩子怎么字儿写的这么好哈、 啊、对，感谢黄胄先生。发现我这个有一点特长。 据我知道好像后来还有人专门去收藏您的这个菜单。 这个当时因为那个宴会菜单，当时国家宴会外宾宴会啊，当时致美楼饭庄的时候呢，需要那个每个桌上要有两个手抄菜单。 哦，那时候又不能打印。 当时我哎，这就是写的今日宴会菜单，用篆书、 哦， 然后写隶书的把这个十多个菜给写下来。 嗯， 最后我写一个行书的，祝您就餐愉快 啊、哦， 欢迎您下次再来，是行书的，也就是隶书、篆书、行书， 在一个菜单上， 在一个菜单。就是、当时日本人那个。旅游的时候就是上致美楼还排队买我这菜单，然后抄，当时卖2块钱一张， 那个 很贵了，因为刘炳森先生就说， 那时候一个月挣多 少钱，我画一张卷片才2块钱，你写一菜单就2块钱，那时候 是吧？ 80年吧， 哦， 刘炳森先生的字。这价格是一样的， 是吧？要不说来这儿吃饭的人家那个顾客都说您这儿的服务员这太高大上了，写这么好的字儿当服务员、其实咱们应该说服务员。 对， 对，世金子总会发光，我觉得可能和家里的影响啊不无关系啊。其实，在小强提供的材料中有一段真的情深意切，看得我也非常感动，就是父亲在。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对您有所交代啊，就是那种临终的嘱托、我觉得可能对您后来的艺术道路包括您这么多年为人都有深刻的影响。 对， 当时父亲跟您说了什么？ 因为我父亲就是临去世了2个月，因为我父亲身体已经非常不好了，因为他早先是胃切除1/4，所以身体比较虚，后来又得的肺心病。我父亲在临过世的也就是1个多月前就跟我说，出门靠朋友，要对人要真诚，而且只有 别人负你，你不能负朋友。再有就是说，滴水之恩当效涌泉，记住人家对你的好，忘了人家对你不好的地儿，你这么去处。而且你要是只求对别人好，要这么去做人。而且呢，见着长辈啊，有礼貌等等，就是嘱咐我半天。反正我就是从我父亲这个只言片语当中呢，学了很多这种传统的中国一些这个思想嘛，就觉得很真诚的思想，对，就是宽容别人，克制自己，就是多有善良之心啊，包容之心，克己之心，这种呢心呢，你的汇成你自己的心，是一个真诚的心。我觉得我这一生呢，从来没做过一件就是说的主观性对人不好的事儿。 嗯， 可以说可能想办好事有办错了的，但是从主观我没办过一事儿。今年也是60岁的花甲之年的人，但是我觉得体会的很深的就是说，我感受了各位朋友、各级领导对我的呵护，使我今天也算一个中华民族的好儿女吧。 嗯， 其实我补充一点啊，就是淳英先生他的父亲程老先生叫程俊良先生。程老先生是什么呢？他最早是一画家，他的画曾经被毛主席收藏过。这个我觉得，其实我觉得淳英老师可以讲一下。 那个是正好去年的5月30号呢，我父亲的遗作展在中山公园办的展览，当时小强也去采访了那实况，当时来了有1000人差不多啊， 差不多。 那个为什么这个原因呢？一个是我父亲在1953年毛泽东主席60岁的时候，全国的所有的最好的画家有120位给毛主席画一张画。这张画我父亲画的是第109幅。 嗯， 后来我借着出了那个画册里的，我给复制了一张呢，我去在这个中山公园那个蓝史，就是朱德委员长题的词的蓝史那个地方展出的，就是一个四个比较大的，对，汇方轩吧， 汇方轩 啊，这展示中山公园里边。当时还有一张什么契机呢？有一张照片是85年前张大千先生第一次来北京，当时北京的画界的周兆祥先生是会长，北京中国画研究会，然后有陈半丁、于飞安，有王清芳、萧乾忠，有孙颂昭， 哇，全是大家。 这里边最小的就是我父亲。 嗯， 我父亲19岁。这张照片呢，我当时就喷塑了一张是2米乘6米的，在那个地儿展览的时候就把这照片展示出来了。 嗯， 但是也是， 那个， 也是对这中山公园这个发掘这个文献资料吧。因为这张照片当时那个有70多人，这个所有的家属的孩子没有传下来，这张原照片我这有一张。 嗯， 所以也可以说对文献的一种贡献，这个文献资料。 嗯， 因为这都是中国最有名的张大千还有他哥哥张灿子。 嗯， 第一次来北京，在来京女轩门口照的。 哦， 现在这个建筑都有，所以这个很有意义， 就是有史料价值。 然后办的这展览，就是我父亲的遗作，加上我们哥仨程茂仁、程茂玉、程茂全，我们哥仨的展览， 当时叫墨香城门。 当时北京台也，电视台给做了一个小片那个。 嗯， 57秒 啊，57秒， 非常感谢，就是说这个媒介的对这种文化的传播的宣传哈， 嗯， 对这个等于这个墨香城门这个次展览的支持都非常感谢。还有呢，像那吴冶石先生的题字，还有苏之素主席，包括沈鹏主席提的字， 嗯， 我觉得都是对咱们这个我们家这个画展的一种支持啊，对文化传播的一种鼓励。 刚才有一个细节啊，因为淳英老师来了嘛，我说加一个微信，现在都成为日常社交非常常见的要加一个微信的，不留名片什么的啊， 对对对， 加一个微信。然后淳英老师掏了出俩手机，哎，不行，我这已经5000多了，您加这个吧。就是朋友特别的多，那在朋友眼中您是什么样子呢？下面我们来听一段著名作家刘一达眼中的淳英先生。 虽然你看他这书画的名气不断在升， 啊，有人也说买他的字儿，一瓶尺多少多少钱。他这个兴致一来啊，春心先生给我们写两字，拿笔就写，就也是体现出这老宅门这个门风吧。啊，他不是说看这个把这金钱看得多重要，讲究的是忠厚和仁义，这都是咱北京人的文化的特点。你比如说有一次我们一个朋友当时是在这个八宝山那边啊开了一个国古艺园，就是经营这些文玩的这么一个市场，跟我说说那个刘老师，你能不能跟请点这个文化名人。然后后来他我把这个茂全啊给叫过去了，吃了饭啊，中午呢也喝了点酒，兴致就来了。这老板说，哎呦，那您那会写字儿，给我们写两幅字儿得了。茂全也是这个研墨铺纸啊，就开始挥毫。他这一挥毫啊，是这个，哎，说这老师这字，你给我们家写一个得了啊？你写什么？家和万事兴啊？得得得，哎呀，那我们家得写一个啊，说这个，厚德载物啊。说您再给我你们好，等于说呢，本来就是说写两幅字儿，结果那天我估计他写了至少得有20幅，其实一分钱没有，其实给写了半天字儿，人家叫什么姓什么、干什么的都不知道。 一高兴写了20多幅， 这是春英老师的这个真性情。 所以说艺术道路人品为上啊。 对， 最后走到最顶级的时候，其实拼的不是技艺了，而是您个人的修养和这个人的人品。 人品， 嗯， 那个艺术道路人品为上，这是当时我们有5个人在1989年，29年前。我们出的钢笔字帖，当时沈鹏主席题的字、里边有欧阳中石题字、刘毅先生写的序、中国书写老副主席刘毅先生、还有王亚举先生、肖劳先生都给我写的、那是29年前。那个钢笔字帖呢，我出的钢笔字帖就写着艺术道路人品为上。所以我老师郑颂先先生呢，他有一首诗我老是记忆犹新啊，做人的准则叫20个字，很简单，但是要真正做到确实又很不容易，叫为人当自立，学习在作思，职业无高下，品流有尊卑。 嗯，品流有尊卑啊， 这个指导我这真的一生。尤其那时候还有点那个，就是那个，就是有互相的有点人，比如说看不起什么的、说你看那会儿我当服务员，比如说这个推啤酒的就服务员什么的哈、但是我老觉得我干什么工作无所谓，但是做人的准则不能变。 嗯，说的特别好。 是不是就是你当多大的官儿也好，你当多大的老百姓，但是做人的准则是一样的，是一个要求上进的，一个为人正直的， 对， 是吧？ 嗯，节目的下半时段其实还给大家出了一道题呢，说中国传统画法中啊，有一种画作叫墨骨画，就是没有骨头的画。简单的解释啊，墨骨画究竟是什么意思 ？A. 指画面不用黑色 ，B. 专指山水 ，C. 不用墨线勾勒轮廓。哪个对啊？春英老师，公布一下答案吧。 可以公布吗？ 当然 可以。 您再不公布，咱节目要翻篇了。下面节目进来了啊。 那个就是 C。 C 哈 啊，因为这个就是没有块儿那花、它不止人物也有墨骨人物 哦， 然后呢，它是色润其表，骨在其中 哦， 然后那个画一个花的也画，或者画一个叶子，它没有轮廓，它印出了一个水纹，像勾的似的 哦， 而且用水的纸在纸上直接调墨出的是，那个工笔效果。但是它没有块呢、这叫墨骨画。 墨骨画， 中国最早的画法，五代形成的，在它以后，从宋朝双钩的，然后在明朝的慢慢才形成大写意、小写意、尖工代写、勾花点叶、一切画法，中国画的都是在他们这个墨骨画之后。 哦， 这个太专业了， 这中国。古代美术史，咱们有机会慢慢聊中国书画背后的故事。也感谢春英老师，感谢小强，感谢今天在路上所有陪伴我们的朋友。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演艺群英会》，我是米夏，明天的节目我们再见。 水绿绿，遥遥。